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冷空气的作用下，午后的持续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能见度很好，20千米以上，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今天气温很低，加上风寒效应，天气比较寒冷，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并且补水润燥，加强用火用电的安全。今天中午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零下2度到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达到5到6级，转2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兼4级，最低气温0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北京时间2018年的1月3号，三应该是哆来咪的咪啊！欢迎各位在。非常准的啊， 真的吗？ 哆瑞咪啊， 我本来想超发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如果各位学过音乐，其实没学过音乐，知道哆瑞咪发嗦拉西是不是？ 你这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吗？ 就我是说出来的，没有音高嘛？ 啊，没有音高。 这个音乐之声很多年前的电影哈，也是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啊，变得懒惰了，也没有再创造出一首我能记得住的关于奥地利的电影。你说是不是？就是电影的音乐。 哎呀，其实奥地利正经出了不少电影呢， 好多好多的音乐，但是这个就是那个所谓音乐的部分，电影的部分，这个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啊。 是的， 就在那个草坪上， 哎，那个大草坪上那个悬崖。 今天我们说这歌一定要去奥地利哈， 肯定的。 这个音乐之都出了好多的古典音乐家， 对， 海顿先生， 哎呀妈呀， 小约翰施特劳斯， 啊呀， 莫扎特， 啊，你看真是，对，这三人每一个拎出来，都能够让世界为之一振。 一艘船就在海上剧情了， 对。 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游览奥地利的朋友是我们的当红的女嘉宾哈， 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老朋友，介绍一下子。 对，这个头衔太多了哈，我们先把他的大名说出来。抬头看风景 ，NONO， 欢迎 NONO。 大家好，我是 NONO。 哎，好久没来了。 2018年第二期直播嘉宾。 对，我觉得这样，我得先问问 NONO， 就是总结一下2017嘛。2017 NONO， 你去过多少个地方？你还记得吗？ 真的不记得， 是吧？因为我只要是看他的朋友圈，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你这是怎么的了呢？ 这个时钟的秒针， 你这个秒针有点调快了，我跟你说。 反正我刚刚问他这个地方去，他说哦要回忆回忆，他太多地方了， 太多了。而且今天我们非常默契的都穿了白色， 白色 都是白色， 对，我们是小白天团， 白天鹅，哎，天鹅堡， 没错没错， 哎，真还真是对新天鹅堡嘛，嗯。 我们今天说奥地利哈，这个也是带着抬头看风景 NONO 这样一个眼神，其实他有很多的头衔，摄影师、撰稿人、旅行家、生活家。美食达人，哼，六个省略号。 对，哼，点点点。 对对，NONO今天这次介绍奥地利，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和脉络走走奥地利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在去奥地利之前去了加拿大，然后是班夫。班夫那边呢，就是冬季旅游很著名，然后包括滑雪啊等等等，都是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滑雪地了。然后呢，我本人呢又出生在东北，其实对这种冰天雪地这种东西并不见惯， 是适应啊。 但是呢，去奥地利之前呢，我知道这是一趟基本上是冰雪的冬日之旅，可能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就是雪嘛。 对啊。 但是我到了奥地利以后，我才真的觉得是大开眼界。首先说它的风景，那你看我从小到大都是在白雪皑这个长大的，但是我到了奥地利，我觉得那边碰巧我们去的那几天呢，正好每天都在飘雪，有的时候小一点，有的时候就那种鹅毛大雪，但它的一般的城市小小村庄的路两边的雪都已经积雪有一人多高了，然后铲雪车每天都在，对，每天都在作业， 这样。忽然想起一人多高。 对，一人引着伏特加，你知道吗？在这个 我们不一样，挺配的嘛。你说 打撞，这很跳戏、 啊。回来，一人多高的雪， 对对。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是那几天雪特别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奥地利那个国家就蒂罗尔州那边，就基本上遍布了很多座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雪山。然后那边的气候也很独特，还有一些遍布的地热的温泉。那很多山谷里面都是一边飘雪，一边有温泉的雾升腾起来，就很。飘渺就像仙境一样，就比如说什么冰雪奇缘啊什么的，就是那种动画片里描述的那种场景， 真 的 呀。 所以你第一眼看上去以后，就会被它那种就是很如梦似幻的风景给吸引了。然后你再深入去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奥地利这个国家在冰雪运动上真的是不得了。可能我们平常提起奥地利呢，无非维也纳，像刚才说 的 音乐 啊等等。再深入一点，可能就是那个因斯布鲁克附近那个小镇，圣马洛奇的小镇。 是， 但是。包括我都不知道奥地利的滑雪运动就是是那么渊有渊源那么深厚，它是世界滑雪的一个摇篮，在1892年的时候那边就已经诞生滑雪的这个运动了，而且有些地方我们一连参观了很多这种就是高山的雪场，包括这种就是滑雪圣地下面的小镇，然后还建了很多滑雪的冠军，然后包括很多地方呢大概都举行了将近百次这种世界以上的级别的锦标赛，包括我们建的冠军呢可能拿了十几二十个这种世界冠军， 哎呀， 而且就是有一个、 啊、 有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奥地利人呢你问他就是在蒂洛尔州那边的人、他们可能从小3岁开始就会去滑雪， 都是鼻炎， 对， 开玩笑 你问一般的奥地利人哈，就这边人说你会滑雪吗、然后你滑得好吗？不好 谦虚是吧？ 都说不好，那像我们这种觉得不好滑雪，可能就是我不会滑，或者我滑了几次而已。然后在他们这样回答以后呢，正好带我们的那个姑娘，她是土生土长的蒂罗尔州那边的人啊。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开车路过旁边的雪山，因为奥地利人爱滑雪，很多是滑野雪的，或者那种高山速降啊，就走在野路子里滑。 是。 然后我们就看旁边一个小山，其实它不陡，但是呢也是有那种人从上面滑下来，但不是正规的雪场，就是野雪。然后我们想就开个玩笑。问这个姑娘说，她老说滑雪不好，那她肯定也不会滑这个嘛，就不会从这上面滑。我就说，那你肯定不会从啊，这个我会的。然后我们当时就都惊呆了，这样还叫滑雪不好？ 对，因为她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如果要是滑得好的，可能是拿世界冠军的那种。 对，你说的对。后来我们问她，她说我们所谓滑雪好的就是世界冠军，因为他们有很多个世界冠军。 谦虚。 我们这一行都见了4个世界冠军。 听 NONO 这么一说，其实奥地利的冰雪资源是足够强大的，而且当地人就是很平常的一个娱乐项目哈， 是， 对，这是他们日常当中的一部分，旋转跳跃， 对， 真言。 到底这一场我们的 NONO 体会到了奥地利怎么不一样的冰雪风土汉人情哈、啊嗯、我们要没办法有一个十分钟的资讯哈、啊、 来 我都不好意思打断他对吧 对啊 对 我都把十分钟资讯忘了你知道吗但我们这样要素要求来着 对对对对、嗯、希望各位在十分钟的资讯之后锁定调频 FM107.3 听一听抬头看风景 NONO 关于奥地利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我们今天把更多的时间留给 NONO 哈 好 但是有些事儿必须跟各位说一说 不得不说首先第一个春运马上就要来了 首日火车票今天抢 啊、 今天就开始了， 今天就开始了。 对， 我的天哪，哦、我都。 你去吧，我报这条，你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排这个。 对，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的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2018年春运自2月1日开始，3月12日结束，1月3日春运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始预售。 抢了吗？这不是。 对，抢了吗？这不是。 今天是3号吗？ 啊，我都忘了这茬了。 一年一度的春运抢票已经拉开了啊！ 嗯， 今年春运包括积分兑换。换车票自主选座持续换乘接续换乘网络订啊订餐 哦天哪 真的是可以订的啊一系列铁路的便民措施您需要早一些知道 是的 日前、 嗯、 中国铁路总公司通过了其官方的微博发布了18年铁路春运购票的日历根据这份日历18年的春运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车站的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预期为28天、啊、 哦是这样的 对 按照提前30天的时间安排明天将网络和电话预售2018年春运第一天，也就是2月1日的火车票，若到车站窗口代售点或自动售票机购买，则需等到1月5日才可以买到春运首日的火车票哟。 是的， 由于对这个春节法定假日是除夕到正月初六， 哦、 近年来每年除夕前夕以及初六前后都是春运客流的高峰， 是 挤不上去啊、 嗯。 除夕和初六当天的火车票往往是最为紧俏的。 没办法，你谁不得回家过个年啊？谁不想过完年后多待几天呀、啊？是不是？拉长一点 那就是初六回来这可怎么办 最为紧俏 最为紧俏怎么办、 按照30天的预售期推算哈、今年除夕2月15号当天的火车票将在1月17号起开售正月初六2月21号的火车票将在1月23号起开售哈、希望各位顺顺利利买的火车票 加油 新疆辽阔的美丽的风景哈、举行了首届和睦国际泼雪节 泼雪节，哎，这个还挺逗的， 打 的对呀、啊， 打球的， 啊，打球，来给我打他！ 哎， 是的，很多人都知道泼雪节，那、有人知道还有泼雪节吗？新疆就迎来了第一个泼雪节。2018年1月1日首届喀纳斯国际泼雪狂欢节对冰雪嘉年华在和睦景区拉开了帷幕、那包括泼雪活动雪猫跳雪还有雪猫是什么那滚雪和爬雪大赛极限野雪表演赛以及雪地艺术展冰雪摄影大赛等在内的15项活动在一月全月上演啊 那个雪猫应该是当地的一种大猫是差不多 啊是是是雪猫就是一种小动物 是对是吧男友泼水节北有泼雪节、当地人说我们要把泼雪节做成人们表示友好祝福的活动、打得轻一点不要太严重哈 是是是 这个以后每年都办下去就找一个人打 来打吧 对 今年又是我 就是我让泼雪节成为一种旅游的文化节庆、这种感觉 的 啊 然后大家玩累了还可以在山庄休息嘛是不是山庄里面还有土鸡不是 对 还有这个风干肉和手抓饭 是是是当地特色哈、 对 希望各位呢、抓紧时间到和睦这个地方感受国际泼雪节的魅力首届哦 对首届泼雪节整个一月全有啊、 相当丰富了哈2018年1月1号就是前天的时候累计大概有90000名同志们去天安门 啊、 观看了升旗仪式 我的天哪 九万名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天安门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升旗的朋友就是这个升旗仪式真的特别有那种民族自豪感你就无论何时天安门那个广场上人流如织就没有少的时候 老铁你马甲给我穿一下 老铁你马甲给我用 一定要 做好保暖的工作啊、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对， 这个元旦小长假期间，北京市举办了多场富有特色大型迎新活动、嗯、其中最受关注的是1月1号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仪式。 哇， 哪个升国旗的国护旗卫兵唰一甩， 特别帅，真的 棒，大个儿。 嗯，哎呀，太有仪式感了， 板正。 对，那真的是吸引了9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冒着寒风进入广场。 很冷的，很冷的， 很冷的那天。嗯、那2017年12月31日晚，在永定门城楼举办的2018新年倒计时庆典活动当中，1000余名中外游客和北京市民代表共同喜迎新年。 嗯、 哦，1月1日早晨，在八达岭长城举办的登高健走运动，你说得多冷？ 多冷！ 在怀柔红螺寺举办的迎新年祈福活动，同样是场面热闹，喜庆非凡，秩序井然。 我们来统计一下数据哈。 嗯， 12月30号至1月1号的下午2点钟，北京市重点的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数达到2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 我的妈呀！ 营业收入7342.04万元，同比增长17.79%。其中现代娱乐型景区，现代的哦， 嗯嗯， 累计待客是61.4万人，同比增长2.7%。历史文化观光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大概是66.3万人次，同比增长27.5%。 哇， 有厚重的历史感， 真的是太厚重了。 人多人多，对 对。那滑雪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是5.6万人，同比增长4.8%。 对， 自然山水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万人，同比增长17.6%。当然还有奥运遗产型景区，也就是像水立方啊、 玉龙 鸟巢啊，接待了游客0.5万人，同比增长2%。 是的，重点景区里。 嗯， 响当当的名字就5个字，嗯嗯嗯，故宫博物院， 啊， 累计接待人数16.1万人次，同比增长58.4%。 太厉害了， 厉害了。 嗯， 嗯，也许我们节目是不是有一些推出的天天说故宫博物院， 对，我们天天说故宫嘛，这是我们的这个遗产，我们的瑰宝， 是是， 对， 多去看一看， 多去看一看，啊，真的得去啊， 又不远啊。 对啊，天坛公园累计接待人数8.1万人， 有 啊，什刹海风景区接待18万人， 还是重镇， 重镇， 重镇，重灾区，开玩笑吧，还是很受喜欢的啊。 陶然亭累计接待9.2万人，紫竹院累计接待5.8万人， 对对， 只有前门大街累计接待人数， 前门大街人少 亮了，我跟你说， 对，少了， 前门大街接待人数30.4万人。我的妈呀！ 但是同比减少了10.6%。 哎，哦， 他的以前得多少人？ 那以前得多，因为前门大街，哎，他修缮之后开了好多家这个不一样的小地方、小馆子，推荐给大家，真的可以去前门大街溜一溜啊。 嗯。嗯，时间的关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 NONO 哈。 嗯， 希望各位在2018年365天的时间当中，多去美丽的世界看一看风景哈。 是的， 马上有请抬头看风景 NONO 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很多的音乐的风格， 嗯， 真是这种古典音乐、室内音乐，听上去就是非常的高雅、高级， 对， 对吧？从小的这个功夫以及对音乐的理解， 嗯， 就是手打得很肿，也得弹，也得拉， 手打得很肿， 真的是这样。 这是什么？这是萝卜， 贝萝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抬头看风景 NONO， 欢迎， 欢迎 NONO。 嗯，大家好，我是 NONO。 嗯， 希望2018年 NONO 的这个旅程更多一点哈。 是的， 谢谢 NONO 的分享，真的是每次都特别的给力。 这脑子好使， 嗯 ，G 的活的 GPS， 活的 GPS， 对，活地图，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奥地利呢，大家了解音乐之都， 嗯， 各种的建筑，哪条街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是， 但是这次我们的 NONO 发现了不一样的奥地利的色彩，以白为主。 对呀，啊，是冬季里的奥地利，是不是真的像童话小镇一样的感觉呢？ 说说呗， 真的，真的，非常真。 哎呦， 这是我刚才讲说，我一个东北姑娘，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么美的雪景。 哦， 在东北也没有，是不是？ 不一样， 不一样。 大壮， 就是， 说好几遍了。 不行。 对，很粗犷，真的是很粗犷。当然了，像吉林那边的雾凇，它也有那种很细致的美。但是奥地利这边呢，刚才你讲过，它随处都是历史， 对， 动辄就是几百年、五六百年的这种老房子，然后一些老教堂，然后配上雪景，还有地热温泉那种雾，就是很，你就很难让你不想去跟童话连接， 是吧？ 对， 你像我们就像灰姑娘，乘坐着马车，穿着水晶鞋，穿过层层的迷雾森林，哇，来到了城堡。 嗯，一开门一个大胡子胖，你来了。 我们不一样，哎呀， 穿越回东北了， 我怎么又回东北了呢？ 我觉得真的每个少女啊，在这个地方，女孩都有一个少女心爆棚的瞬间， 真的 会想很多，对吧？ 会想很多， 所以点事与愿违，但是。 碎了是吗？ 对，给我捡起来。 对，大家可以尽情想象啊，尽情想象。 不过像在这个就是因斯布鲁克，他的那个施华洛 世 奇， 哦，这个布灵布灵的地方， 对，他那个瓦滕斯小镇里边，他有一个水晶宫。 哎呦， 嗯，它外边很有意思，它外边是一个就是一个草地，一个草坪，在一草坪的这个顺势建了一个巨大的这种会喷水的这种巨人，但在草坪上卧着趴着，然后像张开双臂一样特别特别大。 哇， 然后呢， 想象一下什么情况。 对， 天哪。 然后他的嘴里边会吐出那个水，就像小瀑布一样，然后他嘴的吐水的旁边呢就是他这个入口，你进去以后这个巨人卧的这个下边就是水晶宫。 哎， 所以这个他们都讲说这是阿尔卑斯的巨人在守护着他的宝藏。 哎呦， 哦，水晶宫。 对，里边就是施华洛世奇的一个在他建厂100年的时候一个纪念的建的一个博物馆，叫水晶宫。 哦， 然后真的里边有一双那个 水晶鞋 布灵布灵的，特别特别漂亮。 多大码？多大码的？多大码的？ 这 不重要。 多大码的？不重要。多大码你也穿不上。 是多进去包起来的， 对，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展示的。 哦， 一只啊，一只根特别高，就很梦幻的，就是一看那么 整个特别高啊， 对，根特别特别高。 它是通体都用水晶来打造的， 是 吗？ 是的，是的。 对，不像现在那个什么还水晶镶钻那种， 全是水晶， 全都是 非常非常 挺硌脚， 嗯， 那种 挺硌脚， 真的是肯定的。 虽然不能试啊， 对，不能试。我跟你说，穿上之后，哎呀，我的脚。 咱们去趟心脏吧，你敢去哪？ 我感觉它根儿的那个高度，像我们根本没法把脚塞进去。 哦， 它就是个工艺品。 对，但是真的不妨碍它非常非常漂亮， 夺目啊，夺目， 非常漂亮。 嗯，整个脚背立起来。 对，终于看到真的那双水晶鞋的时候，你那一刻你想什么了？有没有想空白吗？还是 我当时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漂亮，第二个感觉这不是给人穿的。 对， 真的不是给人穿的，这就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嘛，总是要源于生活，是高于生活， 璀璨夺目的水晶鞋啊。 然后这里边呢，它还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颗水晶和最小的一颗水晶。那最小那颗水晶都要用那个 显微镜 对才可以看到，然后最大的很大，在那边你可以随便拍照。 多大一个水晶？ 我看我想一下，大概 端上 大概有 我们直播吃水晶啊， 有十多个拳头那么大， 十多个拳头， 那真差不多， 就展示了他的那切割工艺， 厉害厉害。 施华洛世奇就是著名的，就是切割工艺， 对对对对， 每一个面都很漂亮， 漂亮。 你说这如果要是这么大水晶放到一个那个阳光房里面，它阳光洒下来，那得反射的多少面的五颜六色？ 那点首歌来， 啊，对对，哎，真的，这是天然的那个。大的石头 ，disco ball， 对，我们在 造价太昂贵了 嘛。而且它那里边就是很多很多个展厅，包括就是有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建筑物，它都用水晶给做出来，就是当然是缩小比例的。 哎， 然后甚至还有些有一些打造的很童话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展厅就是过了好多小火车， 哦， 然后小火车过的地方就是世界上各个著名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埃菲尔铁塔， 哦， 哇，水晶铁塔。 然后这个地方呢，其他外边全都有水晶在镶饰，就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女孩，就是即便是男生进去也会， 大壮去了也得 不一样，对，也会觉得真的很好看。然后你而且很会见识到很多东西，甚至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它里边原本很黑，但你进去就会亮起来，就给你一些很现代的一些比如说人物的造型，然后配上水晶啊在里边转， 这就好有兴趣， 对，你就会很容易去了解这个厂子的历史，我想通过这个点去给它放大。 你看这就是企业文化。 对， 嗯， 而且还有一段路，就是在整个这个水晶宫快结束的时候，走出来那段路， 其实是黑黑的，左右都是黑黑的，两边像有镜子的迷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在两边那种镜子的迷宫上，没有看到脚下的路。但每就是这个时候，你一踩下去，你只要踩一脚，脚下的路就会亮，亮起来都是水晶那种铺着的那种感觉。 哇， 你每走一步都是这样的， 瞬间的，哦哟， 很好看。 好漂亮啊！这个水晶宫它在哪儿呢？是在 就是因斯布鲁克旁边有一个小镇，大概十几公里，叫瓦滕斯。说到这个瓦滕斯特别逗，这个小镇大概有6000多人，然后其中5000人都在这个施华洛世奇上班。 他们就是施华洛世奇小镇， 对，就很有名， 对， 就叫施华洛世奇小镇， 是吧？ 你不用记它的名字，就是施华洛世奇小镇， 对吧？施华洛世奇员工宿舍， 好找。 对。 然后我觉得。当然企业文化是有的，呈现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这个品牌， 对， 它的历史，之后最后是不是有一些购买的集中区域， 对， 在路的尽头，是不是 特别特别大、哦、而且呢就是当然和国内比起来那边的水牛便宜很多， 是不是、啊、 而且很多新款都是在那边会先上 市，是的是的是的，当地的哈。 嗯，那时候我还看是那个就是施华洛世奇的一个戒指，它是全部镶着小的水晶，黄就是黄金的戒托、哇，那简直是太漂亮了，就跟钻石是一样闪亮的， 对对对， 但是价格呢当然是要便 宜 很多 宜、啊、 而且那边现在就是为了方便中国人购物 去购买、 会有一些会中文的 当地朋友 服务员、 还有你看人家多贴心， 很方便， 我们真的是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得有这样服务， 对， 那是说不通，影响交际、影响那个 谁要刷卡 对 赚钱嘛，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而且他服务很好，就我之前是在其他地方买了一个施华洛世奇的笔，就 Hello Kitty 那种小水晶， 了解啊。 然后呢有一个吊坠就掉了，我一直修不上、然后正好到那儿我想起来，我说你可以给我修上吗？然后马上就给我修， 免费， 对，免费，而且还找的那些配饰就给我修上了， 企业理念， 所以就 哇真的好棒啊。 对，学完之后你看你买点再买点别的嘛。 一定买， 买 必须买，这么便宜还不买。 各的奥地利不要忘记施华洛世奇的工厂店啊， 对， 非常的璀璨夺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停留，大家可以做一个水晶的梦，想想那些你看到的水晶多彩的一些样子哈。 对啊，想想水晶的童话故事，找找你的水晶鞋， 对对对，还有大胡子的老大叔，然后 还有王子， 对， 还有大壮。 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5，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儿，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转2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间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3到4级北风，能见度很好，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这个我们直播间这个音箱打开之后，就仿佛就在一个圆顶大厅，能室内听一个小孩在唱一个歌剧表演， 还是小孩啊？ 小孩子唱的， 真的？ 对， 这个是 童声， 这么成熟，我以为是一个女生。 对，十几岁变过声之后的小孩子，小男生。 哎，我的天哪， 非常好，高级，对不对？ 太高级了。 我们今天去一个非常高级典雅的地方，奥地利，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同样是非常有这个。怎么样？是自带气质、自带气场的，抬头看风景。NONO， 欢迎， 欢迎 NONO， 大家好，我是 NONO。 刚刚逛过了璀璨夺目的施华洛世奇的工厂店， 是工厂店。 希望各位去那边玩哈。其实这次发现了很多关于颜色有关的东西，对不对？ 是 白色哈，对不对？就刚才施华洛世奇各种颜色。 是的，是的。 所以呢，奥地利这边呢，就是接下来呢，就要主要讲。我喜欢的这种雪白的这个 雪白的世界， 因为我觉得冬天嘛，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世界，就要把这个冬过得透一点。所以我连着去了好几个以雪为主的这样的地方，然后一直直到奥地利以后，我觉得差不多了，可能冬天也就这样子了，不能再美了。 12月份去的， 对，12月份去的， 12月份。 而且呢，就是像他那边我刚才讲到的滑雪哈，因为我们也很快会办这个冬奥会了嘛，在城里， 22年， 然后不是也说号召有3亿人要上冰雪。 雪嘛。 嗯， 其实奥地利呢，他奥地利人呢，他本身会对这个滑雪有一个使命感，因为他们是世界滑雪运动的一个摇篮地。 嗯，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把这个滑雪推广到世界各地。 嗯， 就像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奥地利人他说，中国人有那么多人口，他也知道中国有东北那种这么冰天雪地的环境，为什么很少有人喜欢滑雪？他们会觉得很可惜。 那边也有挺多滑雪的， 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对， 就像我不知道你们，就像我小的时候，虽然出生在东北，但是我上小学什么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滑雪。 对啊，我 根本没有接触过。 对，你看咱们直播间一共三个人，两个东北姑娘，我们俩都不滑雪。 你看看， 对啊， 这就是比例啊。 对啊，而且你看，像在奥地利，1892年就开始滑雪运动了， 对， 所以他们就特别想把这个滑雪这个理念，就滑雪有多有意思，多么可以借鉴，对，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他说是中国这样，他特别想让中国人。更多人都热爱滑雪， 其实就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打出来滑，冰天雪地，你就找一个坡就滑下去了。 对对。 但是现在，其实我个人感觉，滑雪呢，更多的是一项运动， 是 它讲究专业性，或者甚至是有一些门槛。 对。 但是它并没有把它普及成一个全民都可以玩的，你要先玩起来才行。 没错。奥地利其实就是它的滑雪可能像你刚才讲说它是一种运动，在奥地利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这样 就经常会有人说啊，你一会儿干嘛去？我去滑个雪。 嗯嗯。 啊，很多人可能早晨起来吃完早餐，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滑雪。 走吧，把我那个纸壳子拿过来。我要看 滑 雪，小山坡滑去喽。 就是意识不一样，环境不一样。 对，意识不一样。像我们就是去的，就接触到的第一个奥地利的滑雪的那个小镇叫基茨比厄尔，虽然名字很绕口。 基茨比厄尔。 基茨比厄尔，名字是很绕口啊，但是在滑雪界还有欧洲很多喜爱滑雪人的心目中，这个地方是一个滑雪的殿堂。 天哪，基茨比沃尔， 比厄尔，基茨比厄尔。然后，即便是有些滑雪爱好者，都能以在这个小镇上从事一些和滑雪有关的工作为荣，真的是这样。然后他这边就接过各种的世界大型这种滑雪的比赛，然后也很多个明星啊都会去，还有一些明星级的餐馆都在这个小镇上。 餐馆是什么？ 对， 明星级的。 对，就是很多明星，我就要指定去这个餐馆吃饭。 哦，是这样的。 对，然后它有世界上最危险的一条就是速降的这种滑雪的赛道。 速降滑雪。 对，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滑雪的境界达到了一个级别的话，都一定要到这条赛道来试一试。 嗯， 我们就当时有上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滑，就我去上去参观了一下，然后当时我跟同伴，我就站在一个特别陡的那个坡上，我往下看，就即便我没有穿这些滑雪的用具，我站在坡上往下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挺害怕的。 是的。 然后呢，旁边就会有人嗖嗖嗖嗖嗖就下去了。 我的天 哪，就这种。 哎，我就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滑雪啊，就除了那些正规的雪场，就是其他的那些滑野雪的，他们真的也是穿着那个雪板吗？ 是的，是的， 就必须都是穿着雪板， 对，要不然 没 法滑。 对，我在想，那纸壳子不行吗？我坐在纸壳子上，我滑下来不可以吗？对呀、 啊， 要管我吗？ 纸壳子下去就多磨穿了，估计得说是太长了，对不对？就是不是？ 而且我们当时就看旁边的人都一个一个就跳下去或者滑下去的时候， 就是跟箭一样。 对对，甚至很多可能看到我们在那参观，然后还做一些动作这样子，哪怕摔倒了都不要，你起来再滑那种。 是是是。 然后旁边人就我在那看嘛，然后就跟我开玩笑说：“诺诺啊。”如果你下去了，你会说什么？你下去之前，我想了半天，我说下辈子见吧。就觉得抖得让你真的很害怕，像我这种就滑过几次雪的人，根本不敢尝试。 对对， 所以呢，就是这个，但是不妨碍它这个滑雪的氛围，就是你会觉得，哎呀，哪一天可能我也能学成这样， 对对， 到这条索道上 来 滑一下，对，就会有这种激情，你知道吗？ 最危险的一条滑雪道， 对 对，真的很棒， 高难度啊， 而且 高难度啊， 而且这个小镇啊，不光是说你可以体验它的高山滑雪，整个小镇也非常漂亮，因为它就在雪山下边。如果逛这个小镇的时候，小镇五颜六色的，什么颜色的房子都有。 真的呀，我最喜欢这种小镇了。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12月份，又快到圣诞节了，碰巧又在下雪，当地人也都非常高兴，因为是一个白色的圣诞节嘛。然后呢，而且就是在这边小镇上，如果你想买东西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好好逛一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户外运动所有的大品牌都在这儿，而且非常非常 便宜。哎呦，户外运动 有正值打折季。 举几个品牌听听看呢？ 比如说迪桑特 滑雪服啊等等、 哦、地藏票， 还有一些滑雪的手套啊，还有一些雪鞋啊等等、嗯、就是你在国内买的会很贵，在这边都很便宜。对，所以你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或者你爱好滑雪，你就不用再去租一套雪服了，那好多人都穿 对吧， 你在这买一套回去多拉风 啊， 而且很漂亮、啊、嗯，所以这也是一个购物的好的地方、 嗯、 而且还有就是这边呢，我们第二天的时候就坐了个马车环游这个小城、 嗯、 还包括在这小城上有一个湖，这个小镇 太好玩了，太特色了、嗯、 当时我们坐这个马车呢，就非常大的几匹马，就特别特别高，比我们常见的马要高， 高头大马、 嗯、 对，然后驾这个马车的车夫呢，就一路上就跟我们聊天啊，就聊得都很开心啊，就跟我们讲说他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呢娶了一个蒙古媳妇儿， 哎呦、 啊、有蒙古媳妇儿， 对，然后经过人介绍的、哦、然后又说呢娶完以后觉得蒙古媳妇儿特好，然后又让这蒙古媳妇儿又介绍了两个姐妹过来，就那边的就是年轻的姑娘什么的、 啊、 结果他二儿子和三儿子娶的都是蒙古媳妇儿，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家聊天的时候很随性啊，就是很风趣、 嗯、 但是这个人呢，驾马车这个人呢是这个马场的马场主、 哦、 他自己就有一套500年的这样的小的房子别墅，就也是一个历史文物了， 是的来 啊，是的来 而且他有60匹马，他的妻子 更得来了， 对，他的妻子 来了、嗯、 妻子还开了一个马术学校， 来 呀来， 对，所以他基本上 这俩 基本上算是这个小镇上， 对不对， 小镇上很富有的一个人，你知道吗， 那人也说的是蒙古语， 是是 是, 是, 是, 是，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聊天说你有没有想就是离开过这个地方去到外面看一看、 哦哦、 然后他就很自豪的说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想来我们这个小镇上买房子，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送钱给我们花，我赚钱都赚到手软，我干嘛要出去，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来对了 真的是这样的你就会觉得你看他本身是一个、嗯、按理说是一个富翁级别的人， 我觉得他很乐观， 对，但是给我们驾着马车就那样在跟我们聊着天儿、 啊，对对，他还身体力行做些事情啊。 对对，他就会觉得这种生活对他来讲真的很轻松， 对， 他也很知足， 生活、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在那一个白雪皑飘着雪的地方，一个马车夫是一个富翁， 很应景， 对对，然后就跟你在聊天啊什么这样，就很好、 嗯。 所以这样的地方呢，就即便你不爱滑雪，你可以要去体验一下，就当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去体验一下。这是基茨比厄尔是吗？ 对，基茨比厄尔， 好好脑子哈， 记住这个绕口的名字， 对，基茨比厄尔。其实当地的很多的人啊，其实跟当地人交流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哈。 是的， 如果语言没有什么障碍，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哈、啊。 没有， 聊聊就完了，就 对对，简简单单的， 对， 而且还有 气的。 气的那么有钱， 就是啊，气的，当时给我气的呀！ 对对对，怎么跟你形容呢？ 对对对，嗯，开玩笑了， 开玩笑，开玩笑。 而且他们就是奥地利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滑雪的氛围。 嗯、 我跟你讲一个特有意思、 哦、 特有意思的事情、 哦， 就是有一个地方叫阿尔贝格地区， 阿尔贝格， 嗯，嗯但这只是一个区域的名字， 嗯、 但这个区域有5个小村子。 嗯， 村与村之间的一个交通的这种联络，就像我们平常坐公交车或者地铁一样，他们是用缆车。 哦、 缆 车， 对，这是 缆车， 对，最正常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没有地面交通吗？ 海拔很高吗？ 因为它下雪了嘛，有些地面交通就不方便了、 哦。 然后村子和村子之间的距离呢，也不算太远。 嗯、 然后整个村这5个村子呢，都有可以滑雪的地方、 嗯。 它就像一个滑雪的小王国。你一到呢，它会有一张特别大的地图，告诉你密密麻麻哪可以乘缆车，哪地方可以怎么滑雪、 嗯。 所以你只要到了这个地方，你可以滑各种的雪道， 哦、 甚至村子与村子之间的交通，你可以完全滑雪过去。 啊，有这样的，上次就说他们在瑞士就有这样的地方， 对、 啊、小村子之间他们就滑雪过去了。 对 对，一竿子知道了别的村庄。 嗯、 对， 当时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就说，只要我可以开车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滑雪。就是邻居之间串门可以就滑雪就过去了，这样的就会觉得 把你家大门打开，我要冲进去， 就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这么想，奥地利冬天很适合滑雪的朋友去玩， 对， 太 适 合了，顶级的，瑞士也挺好哈，这儿也挺好。 但是不会滑雪的朋友在奥地利，你可以逛啊，也不会觉得无聊， 可以逛，而且那雪景真的很美。 对， 就贝格地区，我们当天到的时候也是飘着鹅毛大雪， 还下雪呢、 嗯。然后呢，我们在外面走了大概有10分钟，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戴那个帽子上全都是雪， 嗯、 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发了朋友圈。 雪人、嗯， 然后呢，我说雪下的很大，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说：“你这不是雪下的很大，你是扎雪堆里刚被拔出来了。”说就雪特别特别大、 啊， 就特别特别大。然后我们就在路上走的过程，因为是有几个中国人嘛， 嗯、 还是比较显眼的、 嗯。 路上随时跟我们就是擦肩而过的，全都是穿着雪具的人，甚至有很多你看可能6、70岁的老人就滑着雪从我们身边过去了、 嗯、 除了我们其他人都踩着雪板， 就是这样子， 人家那边就是跟走路一样， 对，就跟走路一样。然后呢一会儿呢就在我们旁边停下来一辆车，然后车里面就下来一个大概四五十岁的这样的一个男的，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哈，然后就下来上来聊两句，跟带我们那个奥地利女孩聊两句，才知道他是阿尔贝格当地一个就是市的一个市长。 哎呦， 嗯，就是对，然后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嘛，来玩，然后下来就跟我们打个招呼，跟我们聊聊天，然后介绍了一下他们的，然后就走了。 你看， 根本完全没有人安排，你知道吗？就是碰到我们了就下来了，这样子。 棒棒的， 好亲切呀。 对，而且他就是你会从他的聊天当中感觉到他对他们这个滑雪的这样的运动真的很自豪， 骄傲。 嗯，我骄傲。 嗯嗯， 包括我们见的一个滑雪的一个冠军啊，他是这样讲，我们就问他说， 哦， 既然这么想让中国人都热爱滑雪， 嗯， 那如果我们来了，像作为您这种冠军级别的，可以教我们滑雪吗？ 嗯嗯。 然后他说的话其实很实在，他说我教不了你们，就是意思我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是我教不了 你们，太低我教不了。 对，你就怎么教啊？ 就是因为他不会教这样的，哦，因为他都是那种速降级别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但虽然话很实在，但是你就听着说，哎。这太牛了，这滑雪已经到这个级别了。 是的。 然后当然要说的就是说这边的就是真的是教你滑雪的这种教练， 嗯， 他真的非常细心。 有的哈。 非常非常细心， 嗯。 我们就在那个索尔登的时候就滑过雪。 嗯。 然后一个教练他也是就是对滑雪非常非常热爱，也拿过名次这样子， 嗯。 然后年纪也不小了，但他就能把我从一个初级道半小时就上了中级道。 哎呦。 哇，这么厉害。 对，就是我就亲身体验的。因为 那说明你悟性好，那赶上那个可能肢体不协调， 就是对位了，嗯， 对 对， 节奏对了， 对。但其实你也摔，对吧？但是你跟着他一起滑的时候，你很少会摔倒， 嗯， 然后他就会在你前面就身体力行的告诉你，一边说一边告诉你怎么做，而且非常非常有耐心。像我们就是不会滑雪，刚开始都很笨的， 还很胆怯， 对， 很拙， 对，他会想办法的让你去鼓舞你，就你别害怕。然后呢，怎么教你去怎么滑雪？你看我真的就上了那个中级道，而且就滑下来，这样我觉得真的很快就上手， 很神奇，对不对？ 你滑过没段？ 没有， 我滑过一回， 嗯， 这一回就在南山滑雪场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骨折了， 对。我家人骨折了，但是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我也是第一次去雪场， 嗯， 真的是第一回穿上那个雪具，就感觉啊，这个腿啊很笨拙， 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但是教练给我教了大概有15分钟，我就上了初级中级道了，然后滑去要20度的坡吧，滑很长啊， 嗯， 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飞起来非常的雀跃， 嗯， 你可以控制这个雪板， 嗯， 那个感觉就感觉很。有主人翁的感觉， 是是， 对对 对 对对， 对，还真的是啊，好的教练呢，嗯，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这些初学者的身上，一个好的教练是非常重要、至关重要的一环。 对 对, 对，而且有的教练他不是那么的，就是耐心。 对 对, 对, 对， 你像我这种性格，可能要是我教学生，他要是一直学过，哎呀，教练我又不行。啊，算了，换个人教你吧。 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是，我本身是一个没耐心的人。 对， 但是像那教练的这种教导，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嗯， 而且就像索尔登这个地方啊，如果我还是讲，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滑雪也没关系。 嗯， 这个地方呢是007幽灵党的取景地。 哎呀， 要， 就是 可以去看看。 它的海拔3000多一点的地方，有一间就是大概有900平米。玻璃外立面的这样的一个餐厅， 嗯， 然后当时呢007那边就是在这边拍的，这样子 透明的， 对，就是全都是玻璃的外立面，很漂亮， 哎， 很漂亮，在海拔3000米以上，这样 它那空气都通透，你想想吧。 对，然后你坐在这个落地的玻璃里边吃饭，然后外边就是五颜六色的滑雪服的，穿滑雪服的人在那滑雪，嗖嗖嗖嗖就过去了，你就会觉得哎呦，这像飘在云端一样。 嗯 嗯。 所以呢，就当时我们跟这个餐厅老板聊天的时候可逗，老板说就是， 嗯， 当时007来我们这拍摄的时候都没有告诉我们。都他们是在取景，都到了以后才跟我们说，然后我们被迫关了一个星期，少赚了很多钱。然后后来又说，不过呢，因为007拍完了以后呢，导致有很多不爱滑雪的人也知道我们这儿，然后我们钱也赚回来了， 就 这样。行了，一个星期也值了。 人家聊的都是家常话， 对他们就很实在哦，弟弟。像包括到索尔登这地方，就是这个007拍摄地这个地方，可能要转2趟缆车才能到。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他们这个缆车是非常发达，整个这个蒂尔罗尔州 也很重要。 对他们好像跟我讲说，每年就这个缆车的收益大概就有8000多万。 哇， 美元、欧元、 欧元，是的， 欧元八千多万欧元， 对，就是缆车，就是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 交通工具， 就跟咱们的 对 公交车和地铁是一样的， 对， 而且各种各样的，包括很大车厢的这种，很小车厢的，然后 都是密闭的吧？ 对，都是 密 闭 的， 密闭的。当然，除非你那滑雪就带你上雪道的那些啊， 是，对 对 对， 是空着椅子的，或者有各种各样，其他都是密闭的，而且有些缆车就跟地铁一样，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这样子，所以 妈呀，都是车厢的， 对对，因为它为了方便你滑雪的人穿着雪具嘛，如果很小很小的话就不太方便 哦， 所以就会觉得你就到了奥地利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滑雪， 对， 什么是冬天啊，这样的，就是跟我们在我们东北冬天可能就只能看个雪这样的， 它内容丰富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那什么，打个雪仗啊，堆个雪人啊，也有滑雪场，但是滑雪场毕竟还是少数，而且我们都是就是野滑。就是在拿真的是拿个纸壳子，我小时候就这么干的。对，从小 不叫滑雪， 对啊，那不叫滑雪，但打出溜滑，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跟雪玩的。 对，这只是玩雪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而且像在这个索尔登，就即便你说我不想冬天去，不想看雪，没问题。像他在的四月份呢，有一个 春天的时候， 两年一次啊，这个四月份非常难得的一个演出叫汉尼拔。 汉尼拔， 嗯，这个演出就跟我们这边就是什么张艺谋导的那些实景演出一样， 哦， 它是两年一次的，然后有将近几百人参与的，全都是那个当地的。 汉尼拔很血腥的， 就对，他是讲述这个人是怎么带领这些人，就是革命啊，或者是怎么样战争啊等等，走出这阴影啊什么等等，这种是一个讲述的，然后再以雪山啊什么为背景的大型的实景演出，非常非常震撼。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四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我们当时看了有这个纪录片。啊，这样非常非常好。 是2018年四月就会有吗？ 对，不是，两年一次的四月份。 哦，那也许是偶数也是奇数， 对 不 对？ 不一样。哦，了解了解。 然后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你要也说我两年一次遇不到没关系，那他五月份开始呢就有他的水上乐园。你想奥地利那边五月份都是一般的冰雪都融化了以后，就是非常非常美的那种田园风光也会出来，还有一些城堡，然后在这下边有他的水上乐园。所以呢，就说索尔登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四季去旅游的一个地方。 索尔登， 对， 索尔登得记住啊。 嗯， 对。 而且索尔登的山下呢，如果冬天的时候呢，就有我要说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些水疗的一个酒店。 哦。 那这个酒店就是有很大型，有很多种温泉，包括温泉池可能就有几十个，还有温泉泳池。 室外的。 对，室外的温泉泳池。 哎呦天！ 就是你晚上可以看着温泉泳池的时候，绕着酒店基本上这样一小圈，然后呢。全都是有迷彩的五彩灯这样亮着，然后你一个人在里面游一圈可能都会很累， 没什么人， 对，没什么人。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这边有温泉的特色，就是有裸浴， 哦， 就是男女混浴的裸浴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是当地的传统啊，那如果你想尝试也可以去，但当然我是一直没有勇气去尝试这样子， 对对对， 哇嘞， 别 忘了，有年龄限制啊！ 哎呦，有年龄限制吗？他这个 没有年龄限制，但是你要是真的想去这样的地方去泡温泉的话，你不可以穿衣服的。 嗯，就是当地的习俗。 对，当地的习俗。当然，当然了，他也有你可以穿衣服去泡的，都有，是你自己来选择。 对，你选择就好了。 对，如果你想体验，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都很有意思。所以，就索尔登这地方的，不管是旅游啊，还有一些尝试的资源，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是的，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包括除了这边呢，还有像那个奥地利这边，它其实是在欧洲几国的交界嘛。 嗯， 比如说你登上它的楚格峰， 嗯， 它其实是可以一眼望四国的。 哎呦。 哇， 对，那个山顶的风光很壮美， 转着圈的看是吗？ 对，转着圈的看， 东南西北分别是什么什么国家这样的， 意大利啊，奥地利啊，瑞士啊，一眼都可以看到的。 哇，天哪， 这个真的很美，很美，就是这样。而且呢，还有像那边有一个高纳山谷， 嗯， 这高纳山谷很有意思啊。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没有说怎么查资料啊，但其实它是一个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山谷 哦， 然后它最高处海拔是3440米， 不矮呢还。 然后我当时呢，就是一直这一路上跟我们开车的司机呢，他是一个意大利人， 嗯， 但他不会英文啊， 嗯， 然后我们也没有怎么聊，但在上这个高纳山谷那天的时候呢，给我们的那个向导是当地的奥地利人。然后我们在坐缆车的时候呢，正好我和他们俩同乘一坐缆车嘛，然后就聊天的时候呢，有会英文的就聊说，跟我们开车那司机呢，他是意大利市的一个市长， 然后给我们 带我这一程嘛都遇上市长了， 带我们去游览奥地利这个楚格峰了，他是奥地利的一个市的市长。 我的天哪，这是两市联动。 对，然后正好这个楚格峰呢是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交界，就很巧，我们在这就坐个缆车，然后就 这是巧吗？还是安排？就是巧合， 就是很巧，就是很巧。 这两个市长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啊？ 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联系，就是遇到了以后才知道。 哎， 很巧合，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个合了一张影，就很有意思。 天哪，这个市的市长和那个市的市长， 对，就是意大利和奥地利嘛，所以就他们的人呢就是很随性。你想，就意大利退下来这个市长， 市长 路上是我们的司机， 体察民情， 对啊， 而且都很朴实，很朴实这样子。 嗯。那个问问哈，因为你刚才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意大利、瑞士等等的消费，奥地利贵不贵啊？这几个地方。 我觉得奥地利的消费在相比瑞士来讲呢，它是相对要低一些 啊，比瑞士低 啊，比瑞士要低。 那听上去也不， 但 也 不 也不便宜， 对，也是欧洲的这种消费的水准，虽然不是很高级别的，但是比北欧吧，瑞士要低一些。 跟意大利呢，南欧， 我觉得会比意大利稍微高一点点。 那就 哦， 那 意大利的消费 不高， 对， 那应该是跟法国什么的应该是差不太多吧， 差不多，差不多这样， 对、 对，对， 而且像我刚才讲的那高纳山谷呢，是一直是中国这个单板滑雪队的训练的基地 哦， 所以我们到那儿去的时候。因为那个为了欢迎我们去那儿嘛，然后还放了好多中国队当时就怎么训练的这些视频。 嗯， 我觉得训练起来真的也是挺苦的。 当然， 运动员真的不容易。 对， 我们看到那些反转腾挪，什么高一道自由翻，那都是摔过多少跤才上去的？ 是， 摔过很多次， 对不对？ 摔过、伤过，才有着这样绚烂的画面。 有人摔过、伤过退出了，有些人坚持了就上去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想说，你像在这个高纳山谷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就是一个奥地利的滑雪皇后。然后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他自己拿过11块就是冠军的奖牌金牌，然后他的老公拿过14块，然后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让这个孩子将来也是冠军？他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说奥地利人基本上不会说限制孩子的未来，我们两个都是冠军，就要他去滑雪，他可以随便自由的生长。 你看他们的意识真好，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在这种环境下，没准你不去逼这个孩子，没准人家以后就是个冠军。 不要让他上那么多补习班，是不是？不要让他非得去学滑雪，你就是他有他的人生 就好了。对对对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了奥地利当地的一些气象和人文，还有当地的十二月关于可以滑雪的好多重要的资源哈。谢谢 NONO， 谢谢 NONO， 谢谢大家。 也希望各位呢接下来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哈。奥地利除了冬天刚刚说的四月份的奥地利，夏天的奥地利一样美的让我们心颤颤啊。这里是李云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明天见喽，拜拜，谢谢 NONO， 谢谢大家。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